他们以托钵化缘为生，没有职业，但是在家居士就不能以托钵乞食为生了。在家居士有谋生之计，辛勤工作，诚实的工作而不伤害他人。现在还是同样的衡量标准，你的职业生计必须让你能赚取生活所需而不伤害他人。如果你的职业有极大的利润却会伤害他人，这就不是正命，不是正当的职业了。如果你的职业是促使别人犯戒，让别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并且干扰了其他人的安详与和谐，这也不是正命，不是正当的职业。比如说，如果有人从事贩卖武器、军火、枪支、弹药、原子弹、氢弹等的生意，虽然赚取的大堆的钱财有很好的利润，但是任何人买了这些东西都会用来杀人的，这就不是一种正命，不是正当的职业了。也许有人会说，我并没有杀人呢。是的，你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在帮助别人杀人，你是在鼓励别人杀人，这不是正命。如果你贩卖肉类或者是鱼类而说，我不杀生是别人杀的啊，但是你还是在鼓励别人杀生，这就不是正命了。如果你蓄养牲畜而将他们的卖给屠夫，你却说是屠夫杀他们的，我并没有杀，不是这样的，你是在鼓励杀生，这不是正命。如果你卖毒药，别人买了他去杀生，这也不是正命。像这样子，如果你经营的生意是在鼓励别人犯戒的话，这种生计就不算是正命。而有时候某些职业看起来十分的正当，但是经营的动机却是错的，如果动机错了，这种职业又变成不正当的了。当一个人还不懂得如何观察内在的实相的时候，就会不断的看到别人的过错。你看，这个人这么差，这个人这么坏，某某人也很差劲。生意人有自己的用语，如果有战争爆发或是闹饥荒，市面上的货源不足，物价上扬，套用商场上的用语会说，哦，市场景气了，太棒了，市场景气了，能卖更高的价钱，获得更好的利润，不管什么货品都能赚更多的利润，真是太景气了啊。如果不闹饥荒，也没有战争发生，市面上民生必需品供应充足，物价下跌了，就会用难过的口吻说，哦，市场不景气，真是糟糕，糟糕透了。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什么样的动机呢？只要能赚更多的钱，才不管别人的死活呢。不修内观是不会了解这些的，会把这种疯狂的心态视为理所当然。只要不断地认知到自己是以扮演商人的角色来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只要没有害人的动机，做生意赚钱是很合理的，这并没有错。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他的心态是，我借着我的职业来服务社会大众，并且以此赚取酬劳，那么以服务大众为主的赚取酬劳并没有什么不对。生意人跟制造商买进货品，再转卖给消费者，从中赚取利润，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可能要每一个消费者自己到制造厂商那儿购买所需要的日用品。制造厂商和消费者之间一定要有个中间人，但是如果这个中间商开始认为我工作的目的就是要马上获利赚钱，那么这种赚越多钱越好的念头就会让人陷入疯狂而远离正法。为了赚钱不顾道义，就违背了正法。正命是要你心存正念，以正确的心态来赚取金钱而不伤害他人。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从事正当的职业，扮演自己的角色来服务社会大众。因此正语、正业、正命这三项都属于八圣道当中的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戒律的部分。但是如果教导正法的老师只教人们守戒，他就不算是一位觉悟者。觉悟的人会教导完整的包括戒、定、慧的法。如果是教导你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这只是戒律，只是法的一部分。这种教导方式，人们只会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有效果。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但是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说酒鬼，他很清楚酗酒对他自己并没有好处，他必须戒酒。赌徒也清楚我不应该赌博，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些训诫忘得一干二净，他们还是照样的喝酒赌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心，他们是自己心的奴隶，无法自己当家做主，他们是自己内心深处行为模式的奴隶。只是告诫人们，只是谈戒律，这样的法并不完整，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此下一个步骤是定，控制自己的心。你必须学习如何成为你自己心的主人，你必须学习如何让你的心专注，以清净为基础来使心专注。八圣道当中关于定这个部分也包含了三项：正精进、正念、正定。正精进，正当的努力。当你生病身体很弱不健康时，你必须多做运动。如果你身体衰弱到手无缚鸡之力，走路东倒西歪的，有人会建议你要多做运动，才能使你的肌肉结实，让你的身体强壮。同样的，当你的心衰弱时，这两天你们都发现到了自己的心变得多么的严重，多么的衰弱，东倒西歪的，扶都扶不正。当你的心衰弱时，你必须做些运动，让心变得坚强、稳固、健康。任何能让你的心变得健康的运动都是好的运动，都是正精进。有四种这样的运动。在正法中，每一种运动都是自我检查。第一种运动是检查你自己。哦，在心的表层，我现在有这种恶念、那种恶念，那么就去除它们。去除这些恶念就是第一种好的心的运动。第二种运动也是检查你自己的心。现在我的心并没有升起这种恶念、那种恶念，那么以后不要让你的心升起任何的不净烦恼，这是第二种好的心的运动。第三种好运动也是检查你的心。现在我的心升起了这种善念、那种善念，那么不要因此而自以为了不起，要想当下心升起了善念，我必须护持它、增长它。接着第四种也是检查你自己的心。如果你的心现在没有这种或是那种的善念，那么就打开你的心扉，让未升起的善念升起，不断的升起。这四种健康的运动能让心变得健康强壮，这就是你已经间接开始在做的事。接着下一个是正念，也就是正确的觉知。什么是正确的觉知呢？觉知你自己身心当下的实相，就是正确的觉知。你不可能对过去保持觉知。巴利文 sati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记忆，这和正念无关。记忆是过去的事，不断的回想过去，这不是正念，不是正确的觉知。你也无法对未来觉知，你只能思考、想象或是梦想未来，这并没有帮助。唯有你时时刻刻对当下身心及身心两者互动所呈现出来的实相保持觉知，这样的觉知才会是真实的觉知。这正是你在开始做的，你已经开始分分秒秒如实的观察呼吸的一进一出。如果是深的呼吸， 知道是深的呼吸。如果是浅的呼吸，知道是浅的呼吸。如果呼吸通过左鼻孔，知道它通过左鼻孔。如果通过右鼻孔，知道它通过右鼻孔。同时通过两个鼻孔，也知道通过两个鼻孔。只是如实的觉知实相本来的样子。当然，如果你是新生，呼吸变得太微弱时，你可能无法觉知到气息的出入。那么你可以刻意加重呼吸，稍稍的加重呼吸，但只是加重几次呼吸，然后再回到正常的呼吸。这样可以加强你清楚感觉最微弱的呼吸的能力。如此，你是在观察实相本来的样子，不是你想要的样子，而是它本来的样子。这就是如实的，分分秒秒都是本来的样子，你不断地这样做。另外，这条正道引导你从最初所体验的非常粗重坚韧的表面实相，深入到更微细更微细的实相。你探究了整个身体结构从最粗重到最微细的实相，也探究了整个心理结构包含心和心念最粗重到最微细的实相，从粗重到微细，每一步都迈向微细、微细、微细。你穿越了整个身心微细的领域，然后你经验到超越身心的一些东西。你发现到整个身心只是不断的在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而已，变化不断的发生着。只是一种无常变化的流动，但是当你经验到超越身心的领域时，就不再有生灭的现象。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永恒的最终实相。在法的道路上，没有什么要用想象的，不应该只是佛陀如此说，或者是你的老师如此说而接受它。你必须亲自体验到最终的实相，而这种体验会让你整个人脱胎换骨的改变。这种对究竟实相的体验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刹那之间让你自然成为圣人。这整条正道，当你从粗重的实相深入到微细更微细的实相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你越深入这条正道时，你就越能够了解。因此，你清楚了解了一件事，就是当你从粗重的实相深入到微细的实相时，你无法去创造微细的实相。你必须将这一切留给法，留给自然来处理。自然的现象不断地运作着，因此，对你而言，不管呈现出什么，你只是对它保持着觉知。一开始，你也许必须加重几次的呼吸来帮助你对气息出入的觉知，但是自然的气息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微细，越来越轻软，越来越轻微，你也都能觉知到。今天一整天，你在这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觉知呼吸的进出的接触。佛陀要我们在小范围内用功，因为所觉知的范围越小，你的心就一定会变得越细微、越敏锐。而明天和后天，你还会更缩小范围。现在，你在这个三角形的范围内用功，在这个三角形的范围内，整天你不断地觉知呼吸进出的接触，觉知呼吸进出接触的感觉，不管是鼻孔内部呼吸进出的接触，你只是保持觉知。今天晚上还有明天一整天的时间，你将会经验到比这个更微细的感受。呼吸的接触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因此也从来没有觉知到。现在透过实修，你的心变得越敏锐了，能够感觉到呼吸的接触。同样的，也有某些更微细的感受一直都存在着，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觉知到它们。现在，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开始感觉到这些感受。首先，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的实相是， 呼出去的气息比吸进来的气息要稍微的温暖一些。吸进来的气息和呼出去的气息，它们的温度不一样。呼出去的气息会稍微的温暖一点，这是一种实相，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注意到，它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外面的温度低于身体内部的温度，因此空气从外面吸入体内时，接触到了体内较高的温度，因此呼出去的气息会稍微的温暖。你利用呼吸这个工具深入到较微细的实相，你一直在这个小三角形的范围内用功，在今晚和明天之前，你会开始经验到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某些的生化反应，某些全身上下不断发生的电磁反应现象，这整个身体结构时时刻刻都有某种生化的反应，某种电磁反应在发生着，因此全身上下时时刻刻也都有某些感受，只要活着就会有感受存在。在这个范围内，你开始感觉到某些的感受，并不需要是某种特别的感受，只要是感受，在这个范围内所升起的任何的感受，也许是热的感受，可能是体热，可能是空气的热，你只观察这个热的感受，当下就只有热的感受，如此而已。也许是冷的感受，也许是出汗的感受，你只是观察着，而不做别的。也许是痒的感受，那么你只要观察痒的感受，而不对它产生习性的反应。如果痒的感受升起了，你对它产生了习性反应，你就开始抓痒，那么这就不是正念。正念要你只是观察，什么都不做，只是观察，只是观察当下所呈现的实相。痒的感受升起了，让我看看持续多久，它会不断的增强增强，然后不见了。所有痒的感觉都不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让我看看它持续多久。任何感受都不会永远持续，它升起了迟早会灭去的，升起了迟早会灭去，因此你只是静静地观看着这一切正在发生的现象。升起的也许是痒的感受，有时也许是刺痛的感受，有时也许是抽动的感受，也许是脉动的感受，也许是轻盈的感受，也许是沉重的感受，也许是压力、张力或扭力的感受，甚至是疼痛，也许是一胀一缩、一胀一缩的感受，也许是麻木的感受，也许是干燥的感受，也许是潮湿的感受。不管任何的感受，你都无法选择你要的感受，你只是毫无选择的观察，顺其自然，让自然扮演它的角色，让法扮演自己的角色。不管当时呈现出什么感受，都是当下的实相。你的工作只是接受这个实相并观察它，只是观察这个感受，而不对它升起习性反应，只是观察，不断的观察，不要刻意的寻找特殊的感受，否则你会迷失。不管在这个范围内升起什么的感受，你只是接受并且观察它，很可能你会经验到你无法命名的感受，并不需要给它命名。即使是那些你可以叫得出名字的感受，也不用管它的名称。某个感受升起了，你只是客观地观察着它，不要对它升起习性反应，就已经达到要求了。这就是这个修行方法所要我们做的，只是如实地接受当下所升起的任何的实相，而不对它产生习性反应。也许有时你感觉不到任何的感受，其实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时时刻刻都有感受存在，只是你的心太过于粗糙，无法感觉微细的感受罢了。因此如果有时你在这个范围内无法感觉到任何的感受，就回来观察呼吸，好好观察呼吸，突然间感受升起了，那就开始注意这个感受， 持续观察这个感受，这个感受灭去了，其他的感受可能又升起了，这个感受灭去了，其他的感受可能又升起了。如果感觉不到任何的感受升起，就再回去观察呼吸。不是观察呼吸，就是观察感受，但是要比较着重于观察感受。有时很可能在这个范围内，你会感觉到一种以上的感受，有两种或是三种感受同时升起，不要因此而混淆，要选择一种感受，观察最微细的感受。因为如果选择粗重的感受，你很容易的感觉到这个感受，不要这样做，要去注意微细的感受，设法让自己越来越能够感觉到更微细更微细的感受，那么你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而更容易去感觉到微细的感受。要了解，你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这样会让你的心变得更敏锐。如果你将注意力散布到整个的身体，那么心还是非常的粗糙，只能感觉到非常粗重的感受，这样你就无法深入到佛陀希望你进入的更深的层次。因此，当你专注在这个范围时，也许身体上其他的部分的感受也会开始升起，你无法阻止这些感受，千万不要尝试去阻止，但是不要去注意这些感受，不要管它们就好了。身上的感受不断的升起，而你的工作只是探究这个三角形范围内的实相。如果鼻孔内升起任何的感受，我只是观察它；如果鼻孔外部升起任何的感受，我也只是观察它；如果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内升起任何的感受，我还是观察着它。但是在这些范围以外升起的任何的感受，我将不去管它，不要去管它们，不要注意它们。那么你会发现到，当你只限定在这个小范围上用功时，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今天晚上和明天一整天要以这种的方式来用功，这就是正念。接下来是正定。定是心的专注，然而正定就不一样了。正定必须有清净的基础。什么是清净的基础呢？清净的基础就是没有无明，没有迷惑、幻想、错觉、混淆和想象。你的心必须专注在实相，如此你就是在修正定。你只是觉知这个限定的范围内当下所经验到的实相，这一刹那你觉知实相，下一刹那你也觉知实相，在下一刹那你还是觉知实相。像这样每分每秒时时刻刻毫无间断，每一刹那你不断地观察实相，你清楚保持觉知而没有任何的中断，保持的时间越长，你的正定也就越强。而这种正定之所以称为正确的，是因为你对所经验到的实相保持觉知，而不涉及想象。如果用想象，也就是某个形象或是影像让心专注，像是某个神的形象、某个女神的形象、某个宗教创始人的形象，以观想的方式让心专注下来，或者是你不断地复诵某个字，不停地复诵它，你的心也会变得专注。但是这些都不是自然的实相。你持守戒律的目的是为了要引导你踏上第二个阶段的定，而修定是为了让你能步上第三个阶段的慧，这样不断地进步，不断地走向最终的目标。如果你依赖想象的或是你创造出来的对象或者不存在的事物，那么就无法引导你达到最终的目标。因此应该观察这个范围升起的感受，任何感受，你只是对它保持觉知，不断地保持觉知，这就是正定。否则 如果用想象的，用贪爱、嗔恨或是无明为基础来使心专注，例如你也许见过打猎的猎人完全专注在猎枪的准心上，只要猎物一出现，他就能马上发射子弹射杀猎物。这种专注虽然也是定，但却不是正定。不是，又比如说一只猫完全专注地守在老鼠的洞穴旁边，只要老鼠一出现，它就扑上去咬住老鼠。这时候猫虽然也是完全的专注，也是定，但却不是正定。几乎每一种身体或是言语上的不善业，在造作时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定，某种程度的专注。例如一个扒手在偷钱包时，他的心是非常专注的，他必须随时觉知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并不是正定，因为正定必须没有贪、嗔、痴。当你在观察呼吸，你并没有无明，因为你对于正在体验的呼吸这个实相并没有丝毫的想象。呼吸一直都存在着，呼吸的接触也一直存在着，现在你又感觉到感受，感受也一直存在着，你不断地观察这些实相，并不是以贪爱或嗔恨来观察呼吸，你也不是以贪爱或是憎恨来观察呼吸的接触，同样的，你也不是以贪或嗔来观察你在这个范围内所经验到的感受，这些实相只是不断地发生着，而你只是不断地客观地观察着它们。这种专注，这种定就是正定。而正定能够帮助你走进下一个领域，进入第三个领域，智慧的领域。也就是你不只是在净化你表层的心，戒能引导你达到定，能让你控制你的心，但是只控制了心的表层。慧能够让你进入到心的深处来净化你的心，因此智慧是法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最深层的心，也就是在所谓潜意识的层面净化你的心。这潜意识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你所有不净烦恼的源头，这是烦恼和痛苦升起并增长的地方。必须让过去你所累积大量不净的烦恼浮现到表面上并且灭去，不断地浮现到表面上而灭去，这是慧。我们今天不讨论，会在明天讨论，因为你们后天就要进入智慧的领域，理论和实修必须齐头并进，因此我们明天会讨论到你们后天所要修的智慧的部分。现在你们是在戒的领域，你们要严格谨慎地遵守所有的戒律，你们也正在修定，也就是时时刻刻对这个范围内所升起的实相保持觉知。好好利用时间，好好利用这有清净戒律为基础的机会，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没有机会去犯戒，并且有这么安详宁静的气氛围绕着你，你要好好用功，好好培养你的定，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和这次的机会。时间很宝贵，对你有这么难得的机会，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修行方法，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技巧，这么合理，这么的科学。好好利用这一切，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解脱，从所有贪嗔痴的束缚、锁链、枷锁中解脱出来，从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Sir. So...